实在是看到神自己的工作，实在是非常的兴奋啊，也看到神的工作继续在兴旺啊。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能够多一点来分享啊一些的事工的这些的进展啊。今天是母亲节啊，我想今天在这个日子的当中呢，特别要恭祝所有在座的母亲们啊，母亲节快乐，母亲节蒙恩，阿门。你们好像还没有跟这个母亲们恭祝一下，好不好？看前后左右有母亲的，就跟他恭祝一下，好不好？感谢主啊，这个母亲们实在是非常伟大的啊。这个昨天晚上我的小孩提早替母亲庆祝母亲节，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他们自己特制的一个的菜单啊。首先先问母亲啊，母亲节你想吃什么？后来妈妈想了一下说，就意大利餐吧。她说好，就搞了一个意大利餐的这个餐谱出来。哇，这个相当到位的啊。我当然就是陪客啊，所以我也享受了一下。所以呢，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们庆祝的时候，实在就看到说，实在母亲们实在是太伟大啊。今天我师母也在当中啊，我就在想啊，父亲好像这个我们也有一些沾光的地方，对吧？啊，不过我甘拜下风啊，真的没有办法跟母亲比的啊。有人就开玩笑说，你这个母亲节要请母亲到餐馆吃饭，要提早两三个星期前去订座的啊，不然就没有，这是没有的好做的啊，都高朋满座的啊。父亲节呢 walk in 就可以了呀。这个你看这个差别这么大呀，所以我就感觉到说，真的是这些母亲们啊，实在是哎呀，我自己啊也是很受我母亲的恩惠啊。感谢主，她啊现在安息主怀啊，也是得到主自己的恩典，这个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安慰啊。是我自己带领她信主，我也替她受洗，所以这个是我一生当中想到我母亲的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啊。我师母的母亲92岁啊，这个在马来西亚，所以呢前一阵子呢，他特地呢定做了一个杯子送给他。哇，他收到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虽然看不见人啊，见不到女儿，但是看到那个杯子，哇，那种的心意他心里面非常的开心。我想在座的今天在母亲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计划啊，有什么安排，不管怎么样，你用任何一个方式都要向母亲来表示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给母亲们很大的鼓励，另一方面你也得到很大的福气，阿们。今天是母亲节，我就在这里跟大家来思想一下，从箴言第31章，我们常常说这个才德的妇人啊，才德的妇人在箴言第31章是全世界有名的一段的经文。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讲的4个主要的一个重点。讲到这才德的妇人，其实呢就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妇人。而这位妇人呢，首先她是丈夫的好妻子，第二她是儿女的好母亲，第三她是他人的好邻居，然后第四呢，她是上帝的好管家啊。如果你有圣经啊，请你就翻到箴言第31章啊。今天早上我们会从这一段的经文啊，箴言第31章第10节一直看到第31节，盼望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的来勉励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说世上的母亲们，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主，你让母亲来抚养儿女，真的给我们看到他们的付出。主啊，给我们看到你创造主的奇妙。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普世欢庆母亲节的这个日子的当中，主啊，我们要来纪念主你自己的话语，让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来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得到亮光。愿主今天早上这段的时间，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同感一灵，同盟造就。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到说啊，这位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她是丈夫的好妻子。那箴言三十一章十一十二节，我们读一读啊，来一二请。她丈夫心里信赖她，必不缺少利益。她终其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她是一位使到丈夫有益无损的妇人。有益无损的妇人，当你看箴言三十一章第十到第三十一节，总共有二十二节。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把它称作就是一首的字母诗。那在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呢，就是用字母来写出这个经文。啊，希伯来文总共有二十二个字母。所以呢，在箴言三十一章第十到三十一节，总共二十二节。换句话说，每一节的开头就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可见呢，这首诗写得非常的漂亮。我们中文看不出啊它的那个漂亮，但是如果你看它的原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啊，第十节是 A 啊，第十一节是 B， 以此类推下去。啊，二十二个希伯来的字母，那这二十二节当中讲什么呢？就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她是一位怎么样的人。所以呢，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两节，十一十二节，给我们看到她是使丈夫有益无损的妇人，有益无损的妇人，怎么样使到丈夫有益无损呢？她会替丈夫来安排啊，会做打算。我记得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家里的财务啊，应该是由我来啊来主导的啊，由我来主管的。结果呢，管了几年下去啊，每一年都亏损的。然后呢，常常这个账目呢就不平衡啊，特别是不好意思说啊，我师母一问的时候啊，有些账是乱七八糟啊，我都搞不清楚。比方说我去买东西，去住也好，去哪里都好啊，这个去超市买东西，这个超市的人说多少钱，我就给他多少钱，我从来不去查说这个。这一条账跟那一条账是不是对的？哎，你不是有减价吗？那个不是有五打五折吗？我都不理了，他讲多少钱我就给他多少钱。哇，结果这样下去呢，后来发现到呢，有一些的超市啊不太诚实啊，我看你们可能有些经验的啊，就发现他没有把它折扣出来，我也不知道。回到家的时候，师母才发现到，哎，你为什么这个没有跟他问呢？我说我只付钱啊，我的责任就付钱啊，其他的我好像都不太去管啊。结果这个不行，像后来呢，我就自己啊就退任了啊。这个后来我就请了一位财政主管啊，哇，以后一做下去一直做到今天啊，每一年都有盈余啊，感谢主啊。就我的师母来啊接管过去的时候，我也就不用担心。那后来我就发现到，哇，原来他计算每一样东西，买每一样东西，哇，提早都怎么样，都做好准备，啊，看看哪里有折扣的， 啊，先往那边跑一跑，啊，看看怎么买比较划得来，就怎么样做。你看这个完全跟我们这个做法就完全不一样，啊，当然在座的有些弟兄比我强啊，你们可能也是精打细算的，啊，我想你们也是很不错的主管。但是如果你给太太做，可能更细心一些，哈哈哈哈。所以呢，这里首先就讲到她死到她的丈夫呢有益无损。那另外呢，第二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人所认识。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说她死到她的丈夫呢能够功成啊名就。那这个的形容，当时坐在城门口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可以坐的啊，也就是说可以有一种审判官的那种的地位啊，通常是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啊，会在那个地方，当时他们有什么争讼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会带到他们的面前，而且会带到他们的面前表示说这些人坐在那里的是被人所敬重的啊，所以被人所敬佩的，人家才会来找你，把他的问题告诉你，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就是说为人所认识，就表示呢这个丈夫呢是有地位有权柄，而且被众人呢所接纳的。你们都听过有一句话说啊，在成功男人的背后什么啊，哎，你们没有听过这句话，一位了不起的女人。那你不要相信说哎呀他这个男的很了不起啊，哇你看他这个男的这个好厉害啊，其实我告诉你他的厉害如果没有后面那个更厉害的，他没有办法厉害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太多的家里的事情啊，如果没有一个人在后面支撑着是不行的。你看这个丈夫多么忙，天天要坐在城门口处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家里的事情谁去理啊？儿女的事情谁去管啊？哎，就是那一个更厉害的那个人哦。所以你就发现到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丈夫能够功成名就啊，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丈夫得了一切的这个的啊称赞，其实这个背后啊，这一位的太太啊，有一半的啊这个的啊这个贡献。我常常认为啊，我们拿到这个在美国啊读书啊，读的半条命啊，哇，读的这个博士啊，你知道博士是 PhD 啊 ，permanent head damage 啊，这个头啊就永远就是损坏了呀， yeah， 所以。读到搞到最后不知道自己搞什么呀，那这个就是 PhD 呀，以前还不知道，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很想读 PhD， 那读了之后就不会去想了，因为都已经坏了呀。所以呢不管怎么样终于读完了啊，我是参与这边毕业的啊，读完了我就发现到圣经所讲的，其实呢我就回想我那段时间呢，如果没有师母一直在支持，不可能读完的啊，又要服侍啊，又要读书啊，真的很不简单。但是我就发现到圣经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第五章22-24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讲到做妻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是什么？顺服，顺服啊。但是我要请你也看看第五章以弗所书33节，我们读一下，来，一二，请。然而你们每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那做妻子的除了顺服以外，还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敬重，敬重。我在国内坦白说啊，开了很多这个家庭婚姻的课程，就发现到这一方面非常的缺 现在国内这个离婚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每一年都在飙升。所以我们就把主的话带到神的众儿女的当中，他们真的是发现到主的话是何等的宝贵。特别这里讲到说，做妻子的不光只是顺服，更是要敬重。敬重表示尊敬他啊，不单只是一个顺服一个外表而已，更是从里面发出一种的 respect， 一种尊敬啊。近来有一本书叫做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我不知道当中多少个人看过啊。这本书把这个重点讲出来，讲到女人需要的就是那个爱，当然除了爱还有别的也需要，但是这个是主要的重心。男人需要什么呢？尊重。那这本书里面特别带出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男人一旦他被尊重的时候，他的那个表现在家里在外面完全不一样。这男人一旦他不被尊重的时候，他在这个家里面他觉得这个家待不下去，他不被尊重的时候，他觉得你看我在公司我在外面被尊重，怎么我在家里面能不尊重我？所以呢，他在这个家也很难继续待下去。其中一个原因，在国内很多的时候婚姻出状况，其中一个就是丈夫没有被尊重。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奇妙的，当一个丈夫被尊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常常喜欢用一个例子来带出这一点。一个家里面做妻子的要管家里很多的事情啊，儿女啊啊，这些食物啊，接送啊，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做母亲很难去处理的，包括啊一些什么电灯坏啦，一些电路出状况啊啊，这些做母亲的有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啊。有一个母亲啊，有个太太就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哎呀，她就觉得心里面真的很纳闷啊。先是什么呢？先是厨房的灯坏了，后是走廊的灯坏了，连后来厕所的灯也坏了。哇，这个丈夫的功力很高，他最后可以摸黑到厕所都没问题啊。但是这个做太太的就觉得怎么这个样子。结果有一天后来这个丈夫就把这个厕所的灯就换好了，哇，这个妻子呢即刻就表扬他，老公啊，你真的是好棒，你看我每一次进厕所都要摸黑的，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光明正大的进去啊。哇，这个丈夫听了就好开心哦，啊，还有什么地方的灯需要换的，我全部一下子把它换完，结果把所有的灯都搞亮了。哇，真的是，你看为什么呢？他被尊重了，他被肯定了。所以做妻子的学习一下，尊重一下丈夫，你会发现到好多东西啊，你一肯定他，哇，他做的那种能力比超人还厉害呀，感谢主。所以其实圣经已经说了要尊重，那我们就看到做妻子的啊，要使到她的丈夫真的能够有成就，使到丈夫能够被人所尊重，使到丈夫能够所做的一切，我们看到都带来许多的益处，因为这个妻子呢是一位好妻子。那圣经给我们看到，不单只是丈夫的好妻子，她也是什么呢？儿女的好母亲。怎么说呢？啊，第十四、十五节在箴言三十一章怎么说呢？我们看一看，特别第十五节，他说什么呢？未到黎明他就起来，天没亮就起来。然后呢，第十八节啊，他觉得自己怎么样，获利不错，他的灯怎么样，终夜做什么不灭？哇，你看，他做窝炭，哇，他这个人早起啊。然后晚上到半夜还在做工的， 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些的姐妹们是非常的摆上，特别是做母亲的，特别是有小孩的，你就会发现到真的就是早出晚归的我记得我小孩一段时间这个我老三他是喜欢游泳的，哇，七早八早五点多就要到学校请问五点多到学校几点钟要起身哇，而且呢你知道美国这种的活动不光只是儿女需要参与，连父母都要参与的。我还记得四点多去那个去买 bagger， 哇，去买一些面包要送到那个游泳池去，因为那一天是我们负责，哇，所以很不简单。我就是送那一次而已但是做母亲的呢，你看要跟着儿女每一个的步骤，每一个的活动，哇，真的是很不简单的，真的是早出晚归的。还有呢，他还要顾到他们的衣食住行。那第十三节说什么呢他顾到他们的衣服的方面，他自己来缝制的，有没有？我记得有首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有没有？就这个吧原来 中文的诗词从这里出来的因为这个写在先嘛所以呢我们发现到，你看真的哇，做母亲的每一针都是爱心的针，阿们，那一种的摆上。还有他们的吃更不用说了，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他自己可以挨饿，家里面的大大小小都让他们吃得饱足，真的是在住的方面吃的方面他们是顾到非常齐全。而且住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十九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连被单都要自己制造连许多的事情都是要他要自己亲手去做的。你可见呢他是亲力亲为真的是亲力亲为。那以后的他的行呢，给我们看到说他想得田地就去买来，那可见你看他衣食住行方面他是顾得非常的齐全。所以换句话说，他对儿女这一方面他的照顾远远胜过做丈夫的。你知道很奇妙的，神造女人跟造男人就不一样，如果男人来顾衣食住行我看这个儿女是变成另外一个儿女。你知道连人家去研究连抱那个小婴孩，很奇妙的，神给那个女人的那一种的手跟男人的手就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的妈妈抱着小婴孩的时候，然后有另外一个妈妈看，哎呀你小孩很好可爱，给我抱一抱他看见你是女的给你抱哇，是一个大汉呢，来给我抱一抱，你不要动，你动了就可能就糟糕了这个笨手笨脚的，不小心都跌下去的呀，这个很奇妙的。那女人的手是很精巧的，很细腻的，神造的。像你说现在很多的地方他把这一个角色一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女人出外上班，男人在家看小孩，就是我所讲的那一个啦。哇，真的不行他哪里看小孩，他看电视他一面看电视一面看小孩，因为他同时可以做几样事的，就不一样，妈妈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所造的就是奇妙的，我们看到他顾到儿女的衣食住行我们看到曾经有人说过，其实有一次在新加坡就有一个全国性的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母亲在家一个月应该拿多少薪水，你们觉得呢50万，你一个月几万 所以呢，他们辩论了老半天啊，去到最后啊，结论是什么呢？结论说这个是无价。怎么样说无价呢？因为太难算了啊，特别是那一种啊超时的工作，特别儿女病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孩家病的时候，我一般上我都不理啊，有时候啊睡到半夜懵懵懂懂听到有啊有哭声，我做什么呢？哭了赶快去，谁去啊？谁去啊？太太去，我呢睡大觉，你看到吗？所以这种账怎么算啊？所以50万都不止啊，啊，而且是美金呐、啊，呀，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没有办法算。意思就是说，一个在家的妇人，她的付出实在是太大了，啊，又就要教补习，又要做司机啊，什么都做，啊，又做保姆，啊，又做护士，啊，甚至又也做医生，什么都做。呀，所以你看真的太难算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位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啊，她是一位负责关心家里的人衣食住行的妇人，她是一位尽责的家庭主妇。不但如此，圣经也给我们继续看到，她不但早起晚归，她不但顾到儿女的衣食住行，然后接下来给我们看到他殷勤教导。我请大家来读一读31章26节，一二请。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教诲。那这里讲到说他开口就发智慧，这个开口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以一种非常认真深入很全面的来做教导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他做教导之前，他自己本身已经搞清楚要教什么，所以他开口，圣经说就发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一种的训诲，也就是说也是一种的仁慈，也就是说他的一种的见证。我就发现到很多的母亲可以跟孩子谈心，为什么呢？他可以把他生命的见证告诉孩子，他可以跟孩子来分享他的一些的经历，然后盼望孩子们以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慢慢的来学习。这种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教诲，需要很多的耐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种的教导。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位的母亲，她是殷勤教导儿女的母亲。我想母亲的这个的职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学校的老师没有办法取代，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取代，他的导师也没有办法取代，因为这是母亲口中所说出来的见证，母亲口中所发出来的智慧，也是从神所领受的很宝贵的教训。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母亲节的时候，我更是盼望这些母亲们啊，你们母亲们在享用儿女给你们的这一些的恩惠的时候啊，美食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在你口中也发出什么呢？智慧。在你口中舌上也发出什么？仁慈和顺慧。这样子的话，一方面你的儿女啊，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他觉得哎呀这个是应该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从你的口中他会再次的得到鼓励，再次的得到造就，再次的得到这一种的肯定啊，都是从神来的。阿们。另外我们看到说，圣经在生命记6章6到9节，我请大家啊一起来读一下，来，一二请。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举重，要系在你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勋章，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那这里讲什么呢？这里就讲到生命记，讲到说做，特别是做母亲的要做什么呢？殷勤的来教导你的儿女。什么时候教导呢？坐在家里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躺下的时候，起来的时候，都要说。什么时候你送你的孩子上学，什么时候你送你孩子参加一些活动，就在那个路上就可以跟他们来做教导的工作。什么时候在床边啊，让他们去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来分享神的话语。甚至在用餐的时候，也可以述说神的作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完成了圣经的这一个的教训，殷勤的教导。你不单只是教导，而且是殷勤的教导。殷勤的教导，你就是不断不断的讲，不断不断的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满足了神自己的心意，你就满足了神给母亲的一个的天职，就是要殷勤的教导。而且这里所讲的教导，都是教导关于神的事情，都是讲到从神所领受的这些很宝贵的教训。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儿女们一定会得到帮助。今天有很多的青少年人他们没有缺聪明，他们没有缺才干，但是他们就缺神的话。因为没有神的话，他不晓得怎么样的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没有神的话，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所讲的是否合神的心意。所以呢，在这里呢，父母就很重要，需要把神的话从小就要教导他们，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走偏差。今天有很多的父母可能所关心的是他的学业而已，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全人，不单只是他的学业，更是他的这个人格更是重要。今天在国内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国内在过去一胎的这个的制度制造出很多的小皇帝或者小霸王你怎么称呼都可以。那这些小皇帝小霸王现在长大了以后去哪里呢？去到社会工作。现在在国内的这些大公司，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现到这些小皇帝变成大皇帝了，去到公司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样跟人怎么样合作不懂得怎么样的跟人家来 teamwork 团队的，结果发现到哇，跟这个吵，跟那个吵，跟这个好像就为什么？因为在家已经习惯了那种小皇帝的风格跟作风，已经很久以来已经这样子做出来了。但是去到公司的时候，请问公司给你做皇帝吗？就不一样了。所以呢，真的在国内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国家也悟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说去年开始今年开始中国开始可以执行两胎两胎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开始要结有一个平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宝贵的。那殷勤的教导，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哥罗西书这个第三章二十节都讲到什么呢？都讲到说儿女要听从父母的。请问儿女要听从父母，是不是父母先要教导对你父母不教导他怎么听从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父母的责任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要去教导，去教导。而且父母呢，可以说呢，就是儿女属灵生命的训练者。 很多的父母把这个责任推给教会，教会主日学应该做教导，教会的这个什么的团契应该做教导，当然教会是责无旁贷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教会做这个没有父母的配合是不行的。你想一想看，一个星期有168个小时，在这一个这么多的小时里面，孩子在教会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你说他怎么能够影响到这个孩子一个星期的整个的活动呢？他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呢，父母的责任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儿女要听从父母，父母也要懂得怎么样的来教导儿女。曾经有一个研究，研究说把人带来教会和信主的这个的这个几率，如果父母两个人同心的把孩子带来教会的话，这个没有信主的小孩信主的几率呢是76%。如果只有父亲带来母亲没来的话，这个小孩信主的几率是55%。如果只有母亲啊父亲没来，这个信主的几率只有15%。如果父母都没来，纯粹是由别人亲戚朋友把他带到教会的，他信主的几率是9%。那你说这种的研究当然是在美国的，我曾经考察过好多一些的教会，好多一些不同点的这些的培训班，发现到这种的比率跟国内也差不多。你发现到国内现在有一种留守儿童，国内有一种呢，就是父母在城市里面忙碌，把儿女交给奶奶爷爷的。那表面上看起来是奶奶爷爷带他们到教会，带他们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呢，一旦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发现到那个流失率非常之高，有些高至90%。那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他信主，但是没有流失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去到最后，父母还是非常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的数据。母亲要做好母亲，要做儿女的好母亲，她要殷勤的教导。如果你读箴言31:27-28，你会发现到这个母亲基本上是在家里工作啊，她没有出外的，所以呢也给我们看到说她管理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这里给我们看到，换句话说，这个母亲是在家的父亲是在外工作的，所以我们叫做是单薪家庭只有一个的薪水给我们看到这个单薪的家庭，它的重点呢，就是要把儿女把它照顾好，儿女照顾好。其实我很感恩我的师母原本她是一位这公务员教书的，但是后来我全职了之后呢后来她就把工作放下了然后呢就跟我同心，以后我们有小孩的时候，他也是一直的就在家里面就看着小孩可以看到说我三个小孩真的是在他这样的一个照顾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呢，帮助之下呢，他们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益处。所以弟兄姐妹，真的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的贡献是金钱所不能够取代的。箴言22:26说什么呢？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换句话说，这个母亲他的这个教导其实是一生的，他是这个孩子最好的属灵的老师，一直的陪伴着他，小的时候陪伴他，中学的时候陪伴他，大学的时候陪伴他，甚至他结婚了之后你还陪伴他，因为他会打电话回来，妈妈，你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处理？你看你现在升级了做顾问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呢，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他为什么会打电话回来？因为你是他属灵的好老师。阿们。所以呢，给我们看到跟儿女的关系必须要时间来建立的啊。我们看到有一本书啊，是 George Barna， 就是啊这个乔治巴纳所写的啊，叫做 Revolutionary Parenting。 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啊，在亲子也革命。那 George Barna 乔治巴纳，他是原本本身他是一位做统计的啊，后来他信了主之后，他把工作完全放下，全时间的来服侍神，所以现在就成为啊全世界特别做统计教会的数据方面啊是数一数二的大师啊。他去做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说这些很成功的家庭啊，信主的，他研究的都是教会，都是这基督徒的这一个的圈子，他就研究说这些很成功的父母训练出这些属灵的尖子啊，到底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啊。经过很长的时间研究之后，出了一本书啊，这本书里面就讲说有四个主要的共同点，在这些属灵啊爱主的父母的当中，有四个很主要的一个共同点，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第一个啊，都以亲职为人生首要的工作啊，并为此选择而付上代价。也就是说他所看重的就是亲职 parenting， 就自己来照顾儿女啊。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有爷爷奶奶帮忙，不可以有教会帮忙，不可以有补习帮忙，我不是说这个，这些是帮忙，这些是补助，主要的是谁呢？父母，主要还是父母。所以呢，亲职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工作。第二，多数都是单亲家庭。第三，多数都是为儿女设定并持守属灵的目标。今天很多的青少年人没有目标，更没有属灵的目标。可能他有目标是世界的目标，不是属灵的目标。那属灵的目标包括什么呢？包括读经，包括祷告，包括服事啊，包括怎么样操练属灵的品德啊，这个是属灵的目标。所以呢，很多的这些的属灵的尖子的父母，他们有为他们的儿女设定这一方面的目标。第四，每天安排特别多的时间和儿女相处。大家都很忙，但是他会把跟儿女相处的时间放为首要啊，所以他会把时间安排出来，特别跟儿女来相处。因为你要影响一个人，你必须要花时间。阿们。所以呢，这些属灵尖子的父母有这四点的共同点啊，巴不得我们也可以从中啊得到一些的参考和帮助。接下来给我们看到这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她不但是一位好妻子，她不但是一位好母亲，她更是什么？好邻居。圣经怎么说呢？在箴言31:15，她说她将啊，将当做的工分派女仆，也就是说他很公平的来对待人啊，当做的工，而不是超工，而不是虐待的工啊，应当做的。所以他是对人很公平对待的。不但如此，31:20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他看到有一些有需要的困苦人，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去周济他们。再来31:20，他也会伸手帮助贫穷人。换句话说，这位敬畏耶和华的妇人，他不但对自己的丈夫有很好的见证，对自己的儿女有很好的见证，他对外人 他周遭的人，他都是一个好邻居。有人就在问，英国的女妃 Diana 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人还纪念她？其实人家纪念她不是纪念她的美貌，纪念她的什么呢？纪念她在英国的皇族里面，她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真正去关心到贫穷人的，真正的去帮助到困苦人的，真正的是公平的对待人的。因此呢，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纪念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是非常宝贵的，你不但是做一个好母亲，不但是做一个好妻子，更是要做一个什么好邻居。再来就是最后做上帝的好管家。圣经说做上帝的好管家，首先他勤劳律己，第十三节十九节，他很勤劳的工作，而且他这个勤劳配合神所给他的智慧啊，给我们看到这个果效就截然不一样。他不但是神给他智慧，他勤劳律己，他更是善于经营。从十四到十八节给我们看到，听起来他是一位啊商人啊，他好像是可以做很多生意的啊，是吧？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其实他是在帮助他的先生，帮助他的丈夫啊，他很善于经营。然后再来呢，他深思远虑啊，第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他不会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他已经做了准备啊，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是的，他已经能够想到将来需要准备些什么。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一位的妇女很宝贵，神给她智慧，她能够去做这些事情。以后三十一节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一二七，她手中的成果你们要赏给她，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也就是说，他所做的啊，他的成果啊，他所付出的，他都要得到报赏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给我们看到他得到赞美，两方面的赞美，得到儿女和丈夫的赞美。儿女和丈夫会起来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也得到众人的赞美，众人的赞美说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所以你发现到这个的妇女是因为她是上帝的好管家，她是上帝的好管家，她能够得到这一切，得到这些的赞美，得到神所给她的智慧，得到她该得的报赏。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到说，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的经文，我们发现到这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在四方面啊，她的表现，她丈夫对丈夫她是什么好，对丈夫是什么好妻子，对儿女她是什么好母亲，对他人她是什么好邻居，对上帝她是好管家。好妻子、好母亲、好邻居、好管家，请问他的秘诀在哪里？圣经说，才德的妇人得称赞的秘诀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来，第三十节，魅力是虚假的，美貌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阿们。中国有四大美人，哪四大？杨贵妃，还有王昭君、西施、貂蝉，这四大美人都是外貌美，圣经所讲的远胜过外在美。 内在美远胜过外在美。阿们。当你内在美的时候，你外在就美。你外在美，你不一定内在美。阿们吗？阿们。所以呢，中国的四大美呢，还输给我们圣经的大美人。因为圣经的是属灵大美人。阿们。呀，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从神的话里面来得帮助和鼓励。啊，最后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所就是聪明。巴不得天下所有的这些妇女都能够做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妇人。最后我们问，我们是好妻子吗？我们是好母亲吗？我们是好邻居吗？我们是好管家吗？可能你觉得你在某一方面做得不错，可能在某一些方面你缺了。不管怎么样，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祝福所有在座的母亲们，好不好？请所有的母亲们起立，我们要为你们祷告，盼望你们都能够做一位啊好妻子、好母亲、好邻居、好管家。啊，我也借助这个机会，也请在座的所有的女生都起立啊，因为她们也很可能啊做母亲的，我们也要祝福她啊，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的来围着她们来祷告，围着她们来祝福。巴不得圣经在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这四个天职都临到你们，而且是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今天是母亲节，主啊，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啊，这些母亲们，还有或者将来可能会做母亲的这一些的姐妹们，主啊，我们围着他们来祝福。主啊，巴不得他们都能够成为丈夫的好妻子，儿女的好母亲，他人的好邻居，上帝的好管家。主啊，愿你自己的话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临到他们。主啊，可能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可能他们觉得自己亏欠，主啊，不论他们在怎么样的情况的当中，主啊，你就帮助他们，有软弱的刚强他们，有刚强的加倍赐福他们，让他们的家成为耶和华所得福的地方，让他们所到的地方都为主留下佳美的脚踪，让他们的见证荣耀我们的主，让主你自己的平安喜乐赐给他们。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